志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列账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焦家庄的焦氏兄弟。分别战胜了万隆藏锋岛的段国基、段国柱两兄弟，接下来万隆藏锋岛一方又会派什么人出阵才能挽回败局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你就看着焦二侠仿佛自己摔跟头一样，自己往下这么一欺身，这人趴下了，这条哨棒可就撒手了，往回打，正打在迎面鼓里上，耳轮中就听啪嚓一声，段国柱当时迎面骨打碎，扑通一下就躺下了，棒也撒手了。二爷伸手捡照棒，这功夫就听着扑通哗啦，怎么焦大爷一棒把段国基打落水中，整打到胯骨轴子上，横扫一棒把人给抽下去了。二爷段国柱爬不起来呀，焦二侠用手一指他，饶你不死，逃命去吧。万隆藏锋岛是水里头把段国基捞起来，这儿拿担架，大二爷段国柱、二段弟兄一块儿搭回万隆藏锋岛养伤不提。单说焦大爷、焦二侠哥俩一人一条哨棒，大战船上哈哈大笑。大哥，您先回去歇会儿。焦二爷九个手指头。为什么被朋友训子，自己剁下一个去？一捋这条哨棒，哥哥您岁数大了，您回去歇会儿，我再站一阵。什么意思？大爷这能耐不成啊？大爷这能耐，您别看先小，可没二爷小的能耐全。二爷这条哨棒比大爷强之百倍了。大爷也明白，话客气，我还真有点喘，累了，我回去歇会儿。用手一指万隆藏锋岛，说哪一位是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陶副帅？我看您不必再派别将，就请您登大战船跟焦二爷我一战。桃园大怒，桃园心里话说了，非是我桃园藐视天下英雄，就凭你既是侠焦文亮，一条铁哨棒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？回头一瞧，大元帅轩辕志沉吟不语不言语，再瞧自己这边谭天谭桂林手腕剑都也不言语，心里话说，这是瞧我呀，人家没点他名字，点我名字，那我过去吧，把令旗令箭可就要往过交，交他们二位。刚要动手，有人可就说了：“元帅， 杀鸡焉用宰牛之刀。某不才愿替元帅效劳，两军疆场会战纪世侠焦文亮。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顺生军抬头一瞧，嚯，好大的个儿！剑山蓬莱岛、万龙藏锋岛，所有的这些战将里边，个儿最高就这位。谁呀？这位叫金戟赛仁贵，华亭之，他兄弟叫银戟赛凤仙，华亭方。哥俩一条金戟，一条银戟，位列在万龙藏锋岛四猛。华亭之、华亭方啊，这哥俩，那力量大了去了。这条金戟在手中一戳，亚赛过天神相往，说话瓮声瓮气，我替您去。不就一糟老头子吗？不就一焦文亮吗？到那儿我就能交了。有心不派的吧，他确实有能耐，这话也不算大话。你有心派的吧，就他这狂劲儿，恐怕斗不过焦文亮。华前锋，位列在万龙藏锋岛四猛之一，您的能耐我是信任的。不过不可小觑这个老儿啊，这个老头确有本领，跟他动手务必要小心。您放心吧，教我没错。华亭志手提大戟下小船，嚯，他这小船可费劲了，为什么？他块儿足啊，吃水深呢、啊。水手荡桨摇橹，一只小船够奔江心。赶华亭志来到了大战船之上，手捧这条大戟往这儿这么一站呐，二爷焦文亮瞅的还真有点心虚。老头子一捋自己海下白胡须，抬头这么一瞧，我怎么长这么大个子？这家伙，这铁哨棒铁的，咱前文书说了八斤，八斤沉一根铁棍，回家您可以量量试试，大概多大个儿呢？您家里的包饺子那擀面棍儿，您见过吧？也就那意思。这条铁哨棒，当件稍微细点，两头稍微粗点。它为什么粗细有别呀？它这东西要不打不出去，它转不了，飞不了。它这东西能撒手，就因为这个。它一边粗细，那不好打，它没尖儿，它不是标，哎。这东西八斤沉，怎么能打上有劲，两个转出去打？您瞧人手里这条金戟，比茶缸子还略微的憨点儿，丈二，甭说石咒了，这是木头的，这杵我一下子我也受不了啊。再瞧人头里这几苗子，这俩鸡耳朵又是镀金的，说是镀金就是镀铜啊。大战船之上，阳光这么一照，还借点水光，烁烁放光，耀人的二目。往这一戳，这几天神相仿，呵，哪儿找的这人物？来将通禀报信，先耽会儿工夫吧。我先瞧这怎么打这个。这儿一戳自己这条大戟啊，你问我呀，嘿嘿。我叫华亭志啊，金戟赛仁贵。哦，赛仁贵，不明白，仁贵是谁呀？仁贵你都不知道吗？薛礼呀、啊，那个薛礼他是唐朝人呐、啊，哎，他是白袍薛礼，官拜在两辽王啊。两辽王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这么大岁数，胡子都白了，怎么没听说过白袍薛礼呀、啊？没工夫跟你废话。哎，薛礼就是薛仁贵，哦，薛礼就是薛仁贵。哎，对喽，我兄弟叫银戟赛凤仙呢，华亭方。哦，又有话头了。 凤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凤仙是吕布啊。哎呦，我听说吕布可美男子啊，模样我们比不了。吕布长什么模样咱没瞧见，那是后汉三国一位人物，胯下赤兔，掌中一条大戟，叫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杀伐骁勇。我兄弟比他能耐还大，我们不管模样，就说这能耐赛过了吕奉先了。嚯，那怎么打呀？我一糟老头子，你往前一迈步，甭说打，一脚把我踩死了。哎，你说的还真对，我呀也不缺那个德。焦老二，舅二爷，你要怕呀，你回去，你捡那个扛揍的能打的回来。华大爷不跟你呀怄着气，我不欺负你不成啊？不打又不行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，来了就得打，哪怕假打你也跟你比划两下。可你说你那个几多沉，我这才多沉，我这一小铁胖腿，我打你还得够着打。咱可是这样，咱俩说好喽，打两下咱试试，打得了咱们打，打打不了我还真不跟你打。但是呢，打几下你让我过过瘾，让别人瞧瞧，是不是我回去好有的说。但是呢，咱丑话说头了，大个子，这个你别跟我真使劲，你真拿这大戟来回扫啊，哪下扫上我就完了，你瞧我不成了。哎，你让着点我，你看这怎么样。哎，啊，好好，行行行，让点你就让点你，谁让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你打我呀是我打你呀，你别打我了，你再打我我更顶不住了，干脆焦二爷我打你。说着话，王琦纵行一蹦多高，这家伙真得玩命蹦，不蹦够不着的，双手一捧这条铁哨棒，看打，夹带风声，灌两膀之力，拿铁哨棒照这小子顶梁门往前就拍，这下要打上，当时击碎天灵盖就能给打死。华亭志怎么样？一瞧，哎，来得好！你别看华亭志说是说斗是斗，真动手啊，一点可也不慢。一趟这条大戟，双手平端膀外这么一封，心里话这一下，宝贝儿。王母娘娘骂寿星，你个老宝贝儿，连这棒带这人一下我就给你打水里去就完了。哎，哪知道焦二爷是天生的履历，您别瞧这小小八斤一条哨棒，敢打上可就不是八斤了，八百斤也有啊。嘡啷这么一下，浑身的真力满都灌在这条铁哨棒里。华亭志还真有点吃亏，怎么他没玩夺的命，他心里话说，我这两膀履历，我这一使劲你就出去了，还存着有点存量，存着三成也就使了六七成力，这六七成力还真有点盯不住啊，他、这力就是使多少使多少，再想后着吧可不成，就这六七成的力啊，也把这条铁哨棒给架住了。这条铁哨棒蹦起多高了，要不是攥得紧呢，真撒了手了，俩手一攥铁哨棒，焦爷下来了。哇，这一般人这一下就砸趴下了，大个子真有劲儿啊。华亭志挨着一下，小子，老头冤我，真有劲呐，这就是我换别人这一下就给揍趴下了，老儿休走。这大铁横着一推，甭说焦二爷，四五个人站一排，就这一下也趴下。焦二爷可真不敢躺，知道在立哨棒往外推这挤可推不出去，那就得蹦。二次蹦起来躲这一挤，这条大戟裹定的焦二爷还真不慢。为什么他天天练这个？真一打长了，焦二爷心里话说，我看你能抡多的功夫，稍微一透着慢，我这哨棒就算帮上你了，要跟他缠斗。这一条大戟舞动如飞，眨眼之间 30多招，又60多个照面过去了。焦二爷呀，别的事儿发颤，逼挖鬓角，见号了。再动手躲这几只鸡呀，可就带喘了。这呼吸姿不匀，这口气换不上来，当场就败。您再瞧人华亭志，就跟没打一样。这条大戟刚才什么样还什么样，为什么？这后力足啊！这条戟在人手里没多大分量，还跟刚才一样。而且呀，一开始焦二爷还有还手，这条戟还运用的不很自如。眼睁着现在越打越兴奋，越打越高兴，华亭志这条大戟还使开了。我定了焦二爷，但瞧这几山的厢房，可就看不见这小老头了。小老头一看，坏喽！我心里话多耗会功夫，感觉不是耗他呢，耗我自个儿呢。只许他打我，不许我打他，这仗怎么打呀？这力气也太大点了。这条大鸡瞅这意思，再耍一个时辰也这样啊，不弄险招赢不了他呀，小子。你也不知道我这铁哨棒是跟谁学的，刚才我撒手啊是打迎面骨上，不打迎面骨都回来还能打腿肚子呢，我这能自己拐弯能回来，我还这招吧，赢你就在这一下。虚晃一铁哨棒蹦出枪外，抹头就跑。这位捧大姐再一瞧，就来了，怎么刚才瞧一回了？段二爷就这么趴下的，往前一栽跟头，往前一扑，感觉他这一栽跟头一撒手，这铁招棒专打迎面骨。我盯着点你，你这铁招棒一撒手就是你丧命之时。你这兵刃撒了手，只要打不着我，我打空手呢，这更容易了。手捧大戟，说了一声“焦二爷别跑”，在后边就追。你一个船有多的地方？刚才打的时候诚心往这边带，就为让出这地方来。这儿磨头一跑，那儿捧戟一追，往前一栽跟头一挥手，这铁哨棒一撒手，你瞧华亭志够多机灵。你到哪里这戟挑的这铁哨棒，你明知瞧见了，你给挑出去不就完了？也搭这哨棒快点，再挑来不及了，干脆我也蹦得了。肉的深沉的，捧着这戟，俩腿一离地一蹦，冲一下打脚底下，这铁哨棒过去了。他往下刚这么一落足，那儿也回身了，焦二爷也回身了，棒可也回身了。焦二爷用手一指他，那意思趴下。他这捧着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觉着腿肚子棒，哎呦，就这一下长揍的铁腿肚子上，身子往前一摘呗。他拿这大戟往前一搭了一杵，这夹板那意思我站住。他跟前还有焦二爷，能让他站住吗？拿脚一勾的这几，俩手顺势一拽着你趴下吧，啊，扑通啪啷啷的，一哨棒揍的铁肚子，一伸手把大个子给拽趴下了。这几一撒手，焦二爷可顾不上捡哨棒，往前一根步一扬手，可就是他的太阳穴，照的太阳穴上，那意思一巴掌。结果他姓名又一响，哎，没冤没仇啊，大个子挺实诚。挨我这头一下的时候真留着存粮呢，我说让人家犀利人就犀利，这我一巴掌揍的太阳穴给打死，我这么大岁数这不缺德吗？扬起手来停而不打，目露凶光，用手一指华亭志，饶你不死。华亭志顺地上爬起来一抬头，呵，好厉害的焦二爷，用手一摸自己的一条腿，坏喽，干嘛？整个把后腿肚子打肿了，不知道里头骨头受伤没受伤，生疼啊！伸手捡大戟，杵这戟，一瘸一拐往回走，蹦的小船上头败回本队。焦二爷这才伸手捡哨棒，暗叫一声侥幸，刚这么一愣神又来了。又来一位，心里话说：“那要他兄弟引起赛凤仙再来，我可不成了。再裹着我这么一打，十招我就得趴下，累坏了。”抬头一瞧，嚯，还差不多，还真不是华亭芳。过了一位啊， 黑脸大胖子，手里一堆亚油锤，冰铁亚油锤，撇唇咧嘴，焦文亮。焦二爷一听不痛快，怎么还提名道姓呢？通名报姓，黑面煞神，我叫张奎呀。你施诡计两次，兵刃撒手，战败我万龙苍风岛两员上将，你家战殿将军张奎岂能容你？老儿老匹夫别走！张嘴骂街，双锤带定风筝，照顶梁门就砸。老头心了话说：“这人真不客气，说话也不中听，有心不跟他打，为什么没劲儿了？累得够呛。”但这位这说话扎耳朵，焦二爷又啊，生性的好斗，咬着牙，我跟这张奎这再比划比划。这一比划呀，才知道这黑面煞神张奎怎么意思？这位没能耐，这位登大战船干嘛来了？捡漏来了。他瞧着华亭这一条大戟，把这小老头逼得直蹦，在这大战船上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他一琢磨，我拿双锤过去，我捡个漏，赶得也快到了，大个子趴下了。按说应该打败了华亭志，华亭芳过来，华亭芳没过来，他先到了。他心里话说，打这么半天，这老头就不累吗？我欺负欺负这老头，他这锤也是重家伙，他这一只锤也得有十几二十斤呢。双锤照定老头，这么一打，他欺老头站的时间长。哪知焦二爷还真有点梗劲，听他说话不好听，一咬牙拿哨棒回来跟他又打。这一打呀，张奎啊比华师弟兄差远了。别看他这一对锤生力军，手底下可透着慢。老头心里话，我一脚把你踹下去吧，算便宜你。国手一棒一爪的锤头，把他这锤打出去了，反手正是他的脑海之上，啪！就这一棒，当时把黑面煞神张奎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放，死尸栽倒于战船之上，留了一甲板的脏血。老头子往下大俯身，双手捧棒一挑的腰眼，整个这死尸，说这人这尸首搭回去，不是能够好好掩埋吗？那我太对不住你了，葬身于鱼虾之腹，去你的步！挺大的个子，凭着让焦二爷这一哨棒给挑落江心，扑通哗啦，就留这么一地血。焦二爷把棒交于左手，一丝海下的阴然，大战船上这么一站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喝连胜三阵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。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。你守护最初忠诚担当，铸就工匠精神。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。